好，第二节翻嚟啦，好，咁我哋就讲少少军购嘢啦，系嘛？好啦，咁咧第二节咧，我哋咧讲到呢个嘅Lockheed Martin 啊，咁咧就嚟紧咧就因为嗱呢、這个呢单消息咧个始作俑者喺大陆啊，咁我哋讲翻大陆啦，大家记唔记得我哋上个礼拜咧讲过咧大陆啊咪试射咗咧一个飞行器啊，咁嗱我哋唔好误会系导弹，呢个飞行器嚟嘅喎，咩飞行器同导弹唔同地方就系、是、导弹射咗冇啦，飞行器可以回收啦，咁所以咧，呢个飞行器咧，大陆依家研究嘅嗰个咧就六倍音速嘅， 系 OK 劲嘅。咁我哋叫高音高超音速啦。 系 咁咧，一嚿嘢咧，美国佬又点咧？美国佬咧就见到你大陆玩得咁开心啦，咁话自己咧已经系成功咁样做到啦嘛。咁佢哋咧依家咧就自己都要搵人买啦。咁佢哋搵边个买咧？就搵呢个嘅 Lockheed Martin 啊。 系 咁 ，Lockheed Martin 咧，其实佢咧自己咧都有呢个科技嘅， 即系 Skunkworks 收埋咗啊。 系啦 ，Skunkworks 嗱，我哋成日都讲咧，依家美国佬已经好聪明噶啦。佢系唔会自动掟新嘢出街噶啦，佢系会睇住嚟食嘅。 系 你有我就出， 系 我一出咧就劲过你，劲好多。 系 你啲钱咧就调翻转咧，你做咗系晒嘅。 系啊， 因为咧你出咗你都唔够嘅，你仲做紧试验，我已经成熟，所以就好鬼麻烦。 系啊， 咁咧所以咧依家咧基本上咧美国咧个技术优势咧始终咧理论上比中国同俄罗斯都领先一代嘅。 系啊， 基本上乜嘢都系。咁当然啦，五角大宣布咗啦，嗱就 Lockheed Martin 咧就攞咗$4.8亿嘅订单啊，就做呢个嘅空中发射快速反应器啊，即系叫咁叫啦吓。咁咧呢嚿嘢咧虽然话依家发展，但我哋觉得咧其实 Lockheed Martin 系已经有咗呢个科技嘅。 系， 因为這個呢个咧嗱，调翻转谂，之前系咪讲过佢有一个叫 SR-72 啊？ 系， 呢个叫 Blackbird 个仔嘛， 系啦。 黑鸟之子嘛， 黑鸟二啊， 黑鸟之子其实研发紧啊嘛， 系啊， 黑鸟之子咧，其实成件事咧就系将嗰个引擎咧由一个我哋讲超音速引擎去到三倍啦， 系， 跟住再做一个冲压引擎啦， 系啊， 就可以加速去到六倍嘛， 系， 其实咧个原理咧系大概咁样嘅， 系， 咁所以咧大家都估到啦，呢一个技术其实唔系新嘅， 系， 呢个技术咧系佢哋一早咧已经研究咗呢件事咯，咁所以咧如果依家咧美国佬咧除咗见到大陆做之外咧，佢见到俄罗斯做一个叫匕首嘛。匕首咧就之前咧，要大家记得咧，普京连任之前咧嗰晚咧走出嚟就同所有传媒讲，就俄罗斯搵咗五个核武器嘛，匕首 系 其中一个咯、 哦。 而匕首用咩发射咧？就系、是、用呢个米格三十一发射嘅， 系 啦。咁米格三十一，你知佢嗰个音速比较快啦，两倍定三倍啊？ 三倍， 因为米格三十一系米格25嘅强版， 强化版系啊， 强化版啦。咁咧就冇乜惊喜嘅，都 系 强化版。 系啊， 咁咧就。用三倍去发射，再变咗佢有六倍音速发射。咁所以咧呢一单消息咧，其实咧对大陆嚟讲咧，可以咁讲就系美国依家已经注意到你啊呢个武器嚟紧同我呢个武器咧沟埋嘅话咧，系你冇优势嘅。所以你唔好谂住用呢个武器咧嚟突破佢哋嗰个嘅防空网。咁暂时呢个就嗰、那个即系个算盘唔系好高，但系咧有啲人咁讲嘅，大陆咧依家咧佢用呢个东风系列啊嘛。佢哋咁讲啦，佢哋话呢个咧高超音速武器咧嚟紧会装落东风，例如咩咧？东风三十一 系， 我哋东三十一通常我哋有叫东风三十一 G， 嗯， 或者系叫东风三十一 AG， 即系海上面射， 冇所谓嘅。理论上佢就应该系地对地嘅， 哦， 但系有啲人话佢可以地对海， 系 地对海，即系你估到就射啲舰啦，地对舰啊叫做，或者叫做地对空都得嘅，咁但系咧佢 suppose 咁高超音速就冇地对空嘅，应该咧我谂佢哋玩法咧就系会射航母舰或者射美国啲城市。咁所以咧，依家呢个咧，Lockheed Martin 发展呢个同呢个咧就 counter act 翻佢成件事啦，就令到大陆咧就唔好觉得自己沾沾自喜，即系好劲啦，东方导弹嗰啲嘢啦，即系战略威胁就唔好成日以为自己好鬼劲咁样。咁咧另一单咧系好鬼搞笑嘅，就咧呢个菲律宾啊，咁呢单咧点解要讲咧？就因为菲律宾咧，大家知佢出名咩咧？就系、是、出名嗱，佢有三个主要嘅工业啦， 唔系出名旅游咩？ 三个工业啊， 唔系旅游， 一个旅游啦，一个行船啦， 行船。 一个咧就系弹吉他啦， 系， 即系你发觉咧，菲律宾最出名呢三位啦， 唔系做 女人就女人咧就做菲佣， 系， 男人就做 sailor 或者做吉他手嘛， 系， 即系你发觉度度都有啲宾仔唱歌， 都系四样嘅，做 secure 咯， 啊，做 secure 都有，系啦， 系啊，大只只噶， 全部都呢啲咯， 系啊， 声文， 系啊，大只， 而家仲有个就系、是、听电话嘛， 系啊， 打电话从印度搬咗菲律宾，因为菲律宾啲人英文好过印度啊， 吓唔系啩？ 唔系菲律宾啲口音系好过印度噶嘛， 系咩？ 好听啲。但是印度人的英文劲啲， 哦，但是写就印度人劲啲， 系，但是讲就菲律宾好啲，同埋菲律宾啲态度好啲， 哦， 卑微啲嘛 ，OK， 啲人比较即系谦卑啲啊， 即系话而家印度村啊嘛， 少少啦。好啦，嗱，讲翻菲律宾啦， 系 菲律宾呢单点样值得讲咧？因为咧，其实呢单嘢咧，大家唔好净系谂菲律宾嘅角度。不过我哋先讲菲律宾角度先。嗱，菲律宾咧就首先点咧？就佢咧就有一个就买俄罗斯嘅一个基洛级潜艇。咁大家知基洛级潜艇咧有样咩好咧？嗱，佢唔大嘅基洛级潜艇，讲紧系几千吨嘅啫，一万吨唔过嘅，即系可能讲紧三千吨到啦，大概。 系即系攻击潜艇嗰种。 系啦，攻击潜艇嚟嘅。咁呢个系柴油潜艇嚟嘅喎，唔系核动力噶 吓，系 柴油潜艇。咁佢当然菲律宾你都估到佢唔会买核动力啦。买唔到核动力嘅原因系第一，人哋唔会卖俾佢啦。 系 呢啲战略级嘢啦。 系 第二个就系咁贵，佢都玩唔起啊。 O、okay、K， 即系佢维修啊嗰啲玩唔起啊，完全。 系 你知印度都买咗印度核动力潜艇咧，佢有嘅，得佢借咯。 哦， 佢借俄罗斯嘛，之前撞坏咗 啊。系啊，撞坏咗嘛，仲贵过买。 系啊，唔知点算。 维修费仲贵过买。 系啊，唔知点算啦，实俾俄罗斯作啦嗰次，所以可能佢最后摆都唔用啦。 美国都冇晒攻击潜艇卖俾佢啦，系嘛？ 美国佬唔会卖俾佢，因为唔系盟友啊。就算盟友都唔卖，呢啲嘢自己用嘅啫。 OK， 诶，因为核潜艇国之重器唔会卖嘅。 OK， 好啦，咁所以咧，依家卖咧卖全世界都噶，卖柴电嘅啫。咁咧，依家咧俄罗斯就卖呢个嘅基洛级俾佢。嗱，卖有几先进俾佢咧？我哋唔知。理论上咧，全世界有咩国家除咗俄罗斯之外有基洛级咧？ 新定旧啊？ 唔会太新啦， 即系二手嗰啲， 有啲佢退役嗰啲咯。 即系退役嗰啲啊？ 系啊， 即系 够用啦、啊。 喺啲船舶到半浮沉状态嗰啲系嘛？ 唔系我会一定翻晒俾佢嘅。 够 用噶啦，真系 泵翻水俾用住先。 够用噶，真系够用噶。嗱，依家有咩国家你知咧？中国有， 系， 但中国唔多嘅， 系 啦，中国唔多。嗱，中国有十二架，系啦，有冇基洛级？另外咧，越南有六架，但系咧，越南嗰六架咧，印象中系后中国十年定至十年买嘅，所以个入面啲装备新啲嘅。咁啲人就话，如果越南同大陆打基洛级对基洛级，咁会点咧？第一个情况就 系 基洛级对基洛级咧，大家睇唔到大家， 系咩？ 因为基洛级咧有个躲嘅，叫做海洋黑洞， 系 入咗去咧睇唔到嘅， 点解睇唔到咧？ 即系因为佢嗰个好静，啲消声压做得好好， 系咩？ 咁所以咧就即系令到个噪音感到好低， 系 同埋柴电系比核好啲嘅。核嗰个压水式嗰个反应堆嗰个声系大啲嘅，核电好少少。咁咧 ，suppose 咧就系即系，当然佢冇绝气系统啦，即系佢早啲浮上水啦要。但如果大家都下潜嘅时候咧，开得好慢嘅时候咧，理论上咧大家都睇唔到对方，即系会撞噶。 一行电噶嘛，佢系如果你系潜咗水嘅话 系。系啊，所以系真会撞噶。撞当然我哋试过见过就系英国同法国撞过啦。系啊，喺英伦海峡。 其实我想撞你好耐噶啦，系啊， 喂，两个直头迎头撞啊， 迎头撞啊， 好搞笑，因为大家睇唔到大家。 Okay、 而嗰个英伦海峡唔深啊嘛， 咁唔系有个 容易撞， 唔系有个声纳探测嘅咩？ 熄埋我估， 熄埋， 因为你开咗咪俾人睇到咯。 哦， 熄埋，系啊，通常唔系成日开噶， 唔使睇啦， 唔使成日开噶，唔使成日开噶。调翻转，如果你要做secure， 你保卫呢、這个可摩纳，可能就要啦。但如果你靜物攻擊應該唔會開啦。嗱，講翻呢度啦。嗱，咁菲律賓咧就依家咧就買 kilo， 但問題就係點解你買 kilo 咧？因為咧俄羅斯話我可以借錢俾你買，即係調翻轉俄羅斯，我借錢俾你、 哦， 你再買我啲嘢。 總之一帶一路， 一帶一路啊，類似咯，類似咯。喂，其實我懷疑俄羅斯有佢嘅一帶老闆㗎，係 咪？ 係啊，有㗎，有機會我同大家講啊。咁、 okay. 咧就菲律賓咧依家咧就考慮買。因为咧菲律宾计嗰条数，咦？如果俄罗斯佬唔系真系咁衰嘅话咧，借钱俾我哋呢件事真嘅话咧，咁如果个利息唔系太恐怖，买翻嚟有助，因为咧佢买翻嚟之后，理论上，第时佢再卖俾人得唔得？得，可以再卖俾人，不过都要问俄罗斯嘅。第二单咧就 系、 是，如果佢买翻嚟，咁咪对付中国咯。因为嗱，如果佢有 kilo 咧，起码大陆见到，咦，你有 kilo 啊，我要震一震咯。嗱，你嗰啲水面舰艇你知冇得斗噶啦，但 系 潜艇系可以偷鸡噶嘛。所以其实如果你咧运嗰啲运沙船啊，咪成日填岛嘅射你噶，你再填我，你黄岩岛你填我咪射你咯。 系啊， 咁系咪佢 转游射你咯？ 系啊，你喺我附近转游咪射你咯。 系啊， 咁你咪即系大陆，我就算我唔射你啊，你 detect 到我喺后附近或者我浮上嚟都惊啦，系咪？咁所以咧，其实对大陆系有个威胁嘅。 系， 咁啊呢单嘢咧，其实主要咧个目标对象咧，其实大陆啊。 系， 咁大陆就真要小心。 好 啦，另外咧就讲呢个保加利亚。咁咧，保加利亚咧嚟紧咧就会有个军售啊，咁咧就听讲咧，佢咧就想买翻啲 F 十六啊，但系咧有个问题，佢冇钱喎，即系木材啊，咁要木材咁点算咧？咁咧依家咧佢哋咧就俾佢度到一个方法，就系咧佢发觉咧，不如买啲二手嘢啦。 系， 如果买二手嘢咧，当然嗱，佢哋就要谂啦。如果买二手嘢，去边度买最好？ 系最多嘅美国啊， 系啦，理论上咧美国最多，但系有度唔好，美国贵嘛，即系美国佬咧，佢嗰啲把机嚟噶嘛，佢咧美國佬串到點咧？我寧願做把機啊，我都唔會平賣噶。你去唔到我價，我唔買，我自己做把機算， 係 冇所謂嘅。 自己訓練啦、啊， 自己训练噶咋，系啊，因为美国佬系好串，即系美国佬心谂我 F 十六我系保养得最好嘅。你如果你要平卖，我不如冇俾你。 恐怖啊！亚利桑那真有几百部 F 十六摆晒喺度啊！ 上次沙尘暴咁都真系好麻烦吓、啊，即系封咗啲冇事啦。 只系 封嗰啲 基地啊，系佢个封存嗰个机场啊，嗰几百个 F 边唔系飞机坟场啊嘛？其实就唔系嘅， 其实唔系坟场嚟嘅， 其实系冬眠场，我觉得系。 其实嗰个系冬眠场， 冬眠场噶咋？如果真系 好靓嘅 F 十六， 如果要打仗，真系全部可以攞翻晒出嚟噶。 好靓嘅包都好靓噶，跟住咧嗰啲引擎 入沙噶， 引擎啲桶咧，好似啲好似人哋嗰啲装核废料啲桶咁咧，入到好靓噶。 我以为好似红酒咁， 唔系啊， 好靓 嘅，即系入到啲好似嗰啲核废料嗰啲好似全金属嘅桶咧，好似油车啲桶咧，就装核装核废料啲弩喉嘅，入晒引擎喺度啦。 哦 ，OK， 系啊。 嗱，依家佢大概用几多咧？嗱，听讲吓，佢大概用呢个嘅嘢十零十亿啦吓。其实都唔系钱嚟噶啦，如果以买军机嚟讲，咁佢哋就想买啲 F 十六，但系咧，你知道如果十零亿咧，其实买 F 十六咧，你大概买十架噶咋，因为你知仲要买啲 spare 啊、parts 啊嗰啲嘢噶嘛，同埋维修嗰啲嘢嘛， 系啊， 买得唔得多？咁于是咧，佢要揾咧周围揾水域啦吓，揾边嗰啲人咧会将啲二手 F 十六放出街。 以色列 呢啲人就话啦，咦？以色列话，咦？喂，我有货、 啊。以色列或者 F 十六加工场嚟啊？ 以色列啊，以色列有唔少 F 十六噶，印象中。啊，有唔少噶，咁但系咧有点解咧？因为咧有啲国家咧甩咗啦，例如葡萄牙咧，之前有啲 F 十六噶，佢甩咗啦，啊 F 啊葡萄牙好似甩咗，嗱我冇记错，葡萄牙甩咗好似俾希腊啊， 系 甩咗啲俾希腊，咁咧就有好多国家 F 十六你知啦，咁咧依家佢哋咧就互相睇，咁好多国家啲 F 十六已经甩咗噶啦，冇咗噶啦，咁所以咧如果你问翻咧，以色列可能是一个好嘅国家，咁就放翻啲俾你啦，咁但系咧佢相对嚟讲咧，以色列嗰啲 F 十六系 A 用 B 嚟嘅，就会俾你啦。如果有 CD， 佢唔俾你啦，但系咁就放啲 AB 俾你。 你俾钱啫，做一倍啫。 系啊，放啲 AB 俾你咯。咁今次咧放啲 AB 俾你咧，好处系咩咧？就系、是、以色列如果放啲 AB 俾你咧，攞啲钱咧做 V 哦， 系嘛？咁咪一家便宜家就啦。所以呢个都相当开心嘅。 系 好啦，另外呢一单咧，我哋讲到俄罗斯， 系 俄罗斯咧近排咧就有一部嘢咧就叫做米格35啊， 都唔系咩新嘢嚟嘅， 都唔系新嘢，我哋都讲过系嘛？ 其实买个29 upgrade 版啫。 系啦。但系佢哋就讲嘛，依家俄罗斯空军咧，理论上咧可以早少少接收啦呢一架。咁咧，大家知咧， 啲人形容我一个缩细版嘅苏三十， 缩细版苏三十， 系啊， 有冇咁劲啊？嗱，我自己觉得咧，苏三十咧其实系苏亚七嘅改进版嚟嘅， 改进版系啊， 劲咗，尤其是苏三十 SM 咧就特别劲呢边嘅，系啦，即系无论个壳啦， 系 佢有少少压翼啦， 系 飞行性能啦， 系 咩都好，啲航电都好啲嘅， 系 嗱，咁今次咧就出呢个嘅米格35系咪啊？ 系 嗱 ，Alex 就觉得米格35就系米格29嘅终极版， 系啦，即系米格29啊，不过唔系几好意头噶嘛， 米格29 系啊， 波斯湾战争系咁被击落， 好多镬都系噶啦。 跟住咧，南斯拉夫空战 系啊， 又俾美国 F 十五搞掂。 系啦， 咁所以咧，米格29咧，其实佢本身嘅 spec 系冇咁差嘅。 仲要东喺东非，俾苏亚七怼冧， 咁惨 系啊！ 哎呀，真系， 即系兄弟都冇情讲、啊。 喂，真系唔好意头啊！ 兄弟都冇情讲啊！ 我啲讲米格29咧，有个网友问啊，佢话咧，米格29用嘅引擎咪叫 RD 33嘅， 系啊。 跟住你佢有啲观察力，佢话咧，点解大陆用歼31去做舰载机？ 系 佢话系咪睇中咗佢又用 RD 33？系咪其实佢都本身个 spec 系好似一架米格29？ 唔系，系因为苏33唔系苏沙27嗰间厂用嗰架 AL31咧， 系 嗰个引擎系大厂嚟嘅， 系 大厂嗰副大厂专做大引擎嘅， 系 咁但系咧米格29做 RD 33嗰间厂咧。就做中小型引擎为主嘅， 系， 所以就嗰间厂个专做嘅细引擎俾咁啊落咗俾呢个米格29啦， 系， 其实嗰阵时系主要系睇个 size 睇个厂啦， 系， 嗰、那个即系佢系社会即系个社会经济噶嘛， 系， 咁佢就会分好晒分工晒嘅， 系，一个大厂中厂， 大厂中厂做晒嘅， 嗱我就咁睇，咁咧我估咧就即系其实点解你话歼31咧，即系佢用 RD 33嘅中型机啦， 系。 即系点解要攞去做舰载机？我谂其实佢都系调翻转，佢发觉咧，苏33或者我哋叫歼10应该唔 work， 系， 即系话重型机唔 work， 长远系唔得， 咁就应该用中型机。如果用中型机嘅话咧，就佢哋最近嗰个 friend 用俄罗斯啊嘛， 系 俄罗斯用紧米格29嘛， 系啊， 咁所以未即系发觉，咦，咁可能就要歼10歼31呢类， 系啊。 RD 33又用中型机 系啦 去顶咯，我估可能系有呢个意思。 都系个 size 问题嘅， 系啦嘅一个情况。嗱，呢个米格35啊， 系 因为米格35啊，即系呢个个性能咧，嗱 ，suppose 个 spec 咧就未系好清楚，大家睇到嘅。 系， 但系听讲咧，佢今次咧呢个嘅发动嗰、那个发电发动机啊， 系 嗰、那个推力咧去到几多咧？9吨8。九吨八咧就比之前，以前我冇记错咧就大概系7吨几嘅啫。 系啊，所以唔够力噶。 7吨半咯，大概。 米格廿九，米格廿九除咗样靓之外咧，基本全部都系唔得 嘅。其实我觉得话晒靓仔啲，不过咧，如果你问咧，佢7吨半啊嘛，以前 系， 而家就系9吨8，即系大概10吨。 系， 如果10吨你2×20，佢个空重哇，嗰、那个推重比好近啲嘅咯。 系啊， 系啊，所以其实系唔错嘅，听讲就。同埋咧，我估咧个航电好啲咧。同埋嗰个复合材料多啲， 系 咁应该会加多少少钛金属 啊。 咁所以呢部嘢咧偷轻咗之余咧，应该嗰、那个雷达反射面积应该会低 大大加少少个翼面积就大咗咧。 系啦，应该会低啲。 系 啦，咁就嗱，我暂时就咁睇咧，就睇唔到佢个角有冇做到个斜角设计啊。咁我估计应该冇嘅，因为佢应该唔系玩力重嘅。 冇啊冇啊。 系啦，唔系玩呢类嘅。好，呢一节嚟到呢度先。